慢慢地吃起来。那味道他怕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 谁说我只会扫地？ 索菲亚女士朝屋顶怒吼。车库大门再次划开，埃里克转头望去，嘴里还叼着未嚼完的饼。之前漆黑的双旋翼直升机静静地停在车库地板上，眼前漆黑的双旋翼直升机静静地停在车库的地板上，像一只胖企鹅，左侧机身正对着它，上面跃然出现洁白的大翅膀，呈伸展，仿佛展翅高飞的模样。埃里克忙低头从颈间取出母亲的吊坠，认真地看着，而后抬头看看远处的飞机，一模一样。埃里克激动地把母亲的吊坠紧紧地贴在胸口，眼里闪着欢喜的泪花，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与喜悦。午餐后，索菲亚女士把趁埃里克吃东西时夹做的饼用无菌箱装好，提到飞机前塞进储货空间内，又装了一些盛满净水的塑料瓶。埃里克很不好意思，索菲亚女士只是回了一句： 不要客气，教授已经不在，这些食物留着也没有用了。 KD 检查完要携带的物品，工作台突然自动响了起来。 是你吗，沙利文？你要做什么？他问道。 破枪，没子弹，傻瓜，上前线，嘎嘎。 工作台的罩子打开，下面出现了几盘缠绕的整整齐齐的弹链，沉甸甸的，尺寸与大口径枪完全一致。 哼，让你费心了。 别废话，快回来，还材料才是正道。 KD 不再与他多言，对着天花板招招手，拉开舱门坐了进去。直升机座椅左右并排，埃里克刚系上安全带，便看见 KD 又发出红光的刀朝自己左手食指切下。 你干什么？ 别紧张。 断口平整而光滑，掉落的部位有指甲那么长。 KD 用右手在食指断口内轻轻捻出几根如缝衣针般粗细带着高等绝缘皮的电线，与直升机控制面板上伸出的几根电线连接到一起。 准备好了吗？ 他侧身问埃里克。 准备好了。 这一去或许又有不少危险。 不怕，我什么也不怕，我最害怕的是…… 不要再说那些话了。 嗯。 KD 按下电钮，直升机底部伸出四条机械腿，慢慢地往车库尽头的大升降梯挪去。阳光从天花板裂开的闸门缝中透了过来，适应了地底柔光的埃里克不禁伸手遮挡， KD 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双目坚定而炯炯有神。他指尖输出第一道电流，黑色螺旋桨便快速地旋转起来，叶片高效地切割着空气，吹得散落在升降台上的细沙狂舞，机身便随之渐渐地脱离还在上升的台面，往太阳底下迅速飞去。 KD 设计的航线并非直线，他要避开沿途可能遇到的一切大城市，越是那些地方越不安全，被杀人机器占领的城市会向他开火，被人类占领的城市说不定也会向他开火。直升机从中午一路狂飞到傍晚，埃里克坐得乏了，在温暖舒适的舱内昏昏地睡去，留下 KD 独自驾驶。他聚精会神地看着前窗，时而瞟一眼仪表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靠近。大地一片苍茫，灰黑交错，依稀变得破败倾颓的驿站和烧成灰烬的村落，就是见不到几许绿色，也见不到人影。有些地方大概是刚刚发生战事，有硝烟飘在天空，宛若哀嚎的巨龙，连接着灰蒙蒙的云层和干裂的土壤。 KD 不禁想起了贾婆沃克，这就是这位老人连同十几个同事以及学生助手，特别是他那个无名的助手， 托付给他的世界，托付给他的任务。此刻的 KDA 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迎接摆在面前的战争。对于贾帕沃克等人，特别是对杨云石那些生物实验的残酷，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虽然他在理性上明白牺牲根本无法避免，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从来不是童话里的上帝点拨，而是布满了荆棘的、时而血光淋淋的苦难和弯路。贾帕沃克等人能够正视这一点并直面它，实际上他们已在努力把牺牲减到最少，否则也不会用那些死囚犯做实验品。优柔寡断，什么都做不成，有放下的觉悟才能获得成功。不，不应这样思考，问题不是优柔寡断，我纠结的是究竟什么才是人道。那些死囚犯是生命，他们伤害过、屠杀过的人就不是生命吗？就因为他们做实验品，觉得他们经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而忽视了他们犯下的一切罪行吗？如果不能从烂好人的观念中跳出来，怕是极其容易滑向伪善。贾帕沃克等人一定明白这一点，所以才敢于付出，敢于牺牲。看来就像教授所说的，我根本比不上贾帕沃克老师的那位助手，我根本就是涉世未深的孩子，我所谓的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只是借口吧。本质上我还不敢接受现实的残酷。雷达显示屏上扫描到生命的迹象，只是一个光点，似乎不远，正在缓慢地向南方移动。 KD 便转身从舷窗向下观瞧，飞机在几千米的高空中飞行，一般人根本看不清地上的物体。这种不借助机器单凭眼睛观察的能力仅属于 KDA。 不看不要紧，他当即决定降低高度，直奔光点的位置飞去。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扛着一根长度与他身高极不相称的木棍，上面绑着一大块红色的破布，上面有石墨图画出的 SOS 的字样。直升机降落的失重感让艾利克醒来。艾利克，我看到下面有求救的幸存者。 幸存者？ 对，是个孩子。艾利克的神情紧张起来，他直起身子看了看雷达显示屏，又探头从舷窗外往下看，而后抓紧两斤的安全带，准备迎接失重感。地上的脏小孩听到了天空中传来轰隆声，仰头看了一下，没有太在意，还是低着头娘娘腔腔地走着，却不曾想声音越来越大，后来竟感到了头顶的风压。飞机停在小孩的身边，舱门打开， KDA 迈步走了下来。 原来是人呢， 小孩说了一句。 你怎么了孩子？ KDA 问。我看到你扛着求救信号旗， 爷爷说无助的时候就画这个， 原来真的有人来救我呀。 艾利克轻轻地握住了孩子的小手，又脏又冰。小孩把手抽回，擤了一下鼻涕，接着说， 爷爷被人抓走了，我又饿又渴，一个人瞎走，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能活多久。 KD 感到一阵凄冷，如果刚才自己少看一眼，与孩子擦肩而过。他感到生命的脆弱无力，简单而平淡无奇的，就像一根枯干的草杆被风不经意地剪断吹散。 爷爷，别着急，慢慢说。 艾利克取出一块饼递给他，小孩看到饼，眼神中爆发出一种摄取的光芒，他几乎是将饼夺过去的，坐在木棍上，用一双脏手连抓带塞的往嘴里填，似乎怕他跑了，又像是怕眼前两个人突然变卦不给他吃了似的。他大概是饿坏了，一张饼下肚之后仿佛吃的是空气，抬起头可怜巴巴地看着艾利克。艾利克笑着又递过去一张，小孩这次乖多了，没有那样不礼貌的狼吞虎咽， 而是一口口地嚼着，努力地克制自己的食欲，慢慢地咀嚼。 想吃就吃，吃饱了慢慢说，好吗？ 艾丽克对他微笑，小孩渐渐地平静下来。他大概才8岁左右，留着一头蓬乱的粘满灰尘的头发，似乎还有小虫在里面爬，和连手一样脏，衣衫都是用一些残皮破布制成的。他用皮革包着脚，又垫了一层铁板，用绳子绑住当做鞋。刚才走路一瘸一拐，怕是两只脚已经酸痛得不堪了。 K 爹与他并坐在木棍上，边看男孩吃东西边问话： 你爷爷被谁抓走了？ 守卫。 守卫？ 他们是坏人，他们本来让我们随意居住的，又突然把我们抓起来。 你的意思是说附近有聚集地吗？ 有，我们走了一天，到了那个地方，那里的守卫让我们进城安顿，我们就进去找间破屋子，爷爷第二天就被他们带走了。好多人呢，可凶了，都带着刀还有枪。我个头小，能钻进去，爷爷钻不进去。那里面很黑，好多好多灰，很冷，爷爷把我塞进楼板缝里躲藏，今天凌晨我才敢偷跑出来，他们没有发现我。 K 爹感到小孩因为紧张有些语无伦次，他需要用问题引导孩子的思路。 你说的那些很凶的人现在在哪儿？你爷爷被他们抓了，你跑出来了，对吗？ 对对，那些坏人就在我昨天待的地方。 你昨天待的地方在哪儿？ 后面。 小孩指指来向。 后面？你一直走直线吗？ 不，不知道。 这方向根本没法参考啊。我想想，一天的时间，这样的小孩至多30公里，不是很远。 不管是不是那个方向，直升机高空悬停就能看到附近有没有聚集地。 孩子，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些信息对我找到你爷爷都有帮助。 或许是 KJ 的声音和表情让孩子感觉并不冷峻疏远，加之这样的呵护，他的胆怯和恐惧渐渐地消失，开始语无伦次地讲，大概是从未学过逻辑知识的缘故。 有好多楼，圆的方的都是倒的，人也好多，我不会数数，都有刀，又大又锋利的刀。城里有条干涸的河，地面裂开了好多好多的细缝，但深处是湿的，我挖泥鳅挖不到。爷爷就教，正在挖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好多狗，朝爷爷和我身上闻，一边闻一边流口水，然后那些坏人就出现在了河沿上。他们是不是要吃掉我爷爷呀？ 你和爷爷只是暂时分开，待会儿就能见上面。 K 爹给他打气。 真的吗？ 孩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真的，我很厉害，多少坏人都不怕。 K 爹拍拍胸脯。 谢谢你。你冻坏了吧？ 我来给你取暖，飞机上两个座位间还有个小空位，本来是放行李的，你刚好可以坐在那里。 KT 指尖淌出了热气流，将小孩包裹起来。 啊，好暖和呀，是魔术？ 对，这是魔术，我是魔术师。 KT 笑了笑。 男孩欢天喜地地蹦起来，他当即把破布制成的大旗从木棍上解下，裹住自己的身体，算是添了一件衣服。 看得艾利克心酸， KD 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的身上，他连忙推让。 我很脏。 衣服就是穿的。 你不冷吗？ 哼，我会魔术，不怕冷。 太阳也落下了地平线，天空渐渐的黑暗。 KD 将直升机升入高空，一边北上，一边将雷达的扫描和数据处理等级调高，盯着屏幕，等待看到聚集地特有的许多的生命信号出现在屏幕上。 KD 靠雷达和辅助功能找到了一块凹地，把直升机停在了那里藏好，带着艾利克和小孩跳下来，准备步行前往发现的聚集地。在空中的时候，他们看到那里有一些若隐若现的火光，灯光忽明忽暗的照着倾颓的楼群，那里大概曾是一座小型城市。荒路漆黑， KD 又是握刀调节热气流，控制红光的亮度。 你能教我这种魔术吗？我学会了以后就不怕黑了， 小孩期盼地问。 这需要很多年的磨练才能成功，你太小，长大之后才能学习。对了，你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阻碍，比如路障或者巡逻？ 有人搭了栅栏，好多带刀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 你是怎么出来的？ KD 停住脚步，他们不能这样贸然靠近。 倒塌的楼房和栅栏围着城市，我从倒塌的楼房的空隙爬出来的，那里没人看着。 走，我们过去看看。三个人便改变了方向，走了几分钟，看到了灯火阑珊的废墟。 KD 收回利刃，匍匐在地上远远的观察。只见城市的入口摆着路障，路障上还焊有一层层的大钉子，似乎还通了电。 你爬出来的地方在哪儿啊？ KD 小声问。 往左边看。 KD 顺着小孩手指的方向看去，回路里猛地一惊。 就是那座倒塌的楼。 是啊。 你当时怎么爬出来的？ 下面有缝隙，我从那里钻出来的，钻了好久呢。 卡口的灯光照亮了100多米外的坍塌建筑，星陨石未完工又遭破坏，到处是裸露的钢筋和断裂的水泥板，别说在夹缝中钻入钻出，但是靠近就让人感到恐惧和不安。那些钢筋就像魔鬼的利爪，歪七八扭地潜伏在夜幕下，带着擦破皮肤就让人一命呜呼的破伤风杆菌。那些水泥板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坍塌。在这种建筑里，连登带爬的往高处去，随时都有被掩埋的危险，可能是因为孩子的身小体轻才侥幸通过。 里面全是那样的人吗？ KD 指指卡口处那些守卫。 还有普通居民， 都很排外。 不是，只有那些带刀的抓人的。 你们做了什么他们要抓？ 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呀。 那些居民都没有阻止他们？ 没有啊。 你爷爷被抓后你见过他吗？ 男孩摇摇头。 我不知道爷爷在哪儿，他让我等人走后就逃离这里，跑得越远越好。本来第一天那些带刀的人还很和气地放我们进去，让我们住下，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突然来抓我们。 瓮中捉鳖吗？ 那边卡口的人太多，我们不能打草惊蛇。小孩，你待在这里，我从废墟上翻过去抓个人来问问，15分钟后回来。 艾利克明白自己必须留下，面对这种防卫措施，自己跟着只会拖 KD 的后腿，他要成为他的助手而不是保护对象。 KD 把大枪留下，弓着身提着刀，在夜幕中轻声快步地往塌楼跑去。他借着卡口处飘来的光观察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然后蹭的一下纵跃而上，轻而易举地翻了过去。 好厉害的魔术啊， 小孩惊叹着。艾利克轻轻地摸着他的头，笑而不语。废楼后是一条水泥路，或多或少铺着碎石，两旁堆着瓦砾和杂物，还有些实在想不出如何重复利用的生活垃圾。不远处用废旧石板和木头搭成的房子中，市民都已经睡去，整条街道一片的寂静，似乎能听到虫鸣。从刚才半空瞟到的情况看，城市呈放射性布局，中心区域极可能有当地武装，那些被抓的外来人大概与那里有关系。 此刻 KDA 需要找到一个落单的家伙。他四下观察了一会儿，又跳上较高的废墟顶部，像猫头鹰一样静静地搜寻猎物。城里看不到巡逻人的影子，只有卡口处人头攒动，除此之外的地方无不是漆黑一片。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没也爱过你的我，随便爱我爱你，信未来尚在爱落海奔波，从没结果，但我却笑说这不错，谁料碰上你另一意志，而爱像没有发生过，就算最后分别了，余下只有我伴我，还是爱着你，秘密自忆收起，爱的心不会死，留住爱过你的感动，一生继续闯，缘分有过你，去打开真正爱天空，重拾我再爱的冲动，照亮二心痛，但你令我心痛，情像红日会每天送，曾在万方让爱恋也变冰冻，全为了抗拒为一颗星，然后放下了星空，如没有星，让我察觉爱的本性，然后会有你令我爱情能在我梦里永远呼应，但我最后总学会情是懂去爱未悔，还是爱着你，秘密似的收起，爱的心